就会显得天然呆，偶尔是坏才会让他更依赖，恋爱比赛你是否搞明白，别轻易摊牌。 我太乖，太多技巧就会吵架不来，心情吵在结果又被打败，遇见心动女孩也不知道该怎么表白。 你的想法真的有够拽，有够拽，没人还会在乎这些点， 这些点如果真的可笑又可怜，我该怎么改变这局面。 放浪一点， 我是小白，所以没人青睐， 不能一直装乖，现在就努力变成天才。你的想法真的很特别，很特别，没人还会在乎这些些些节点， 这些点如果真的可笑又可怜，我该怎么改变这局面。 你的想法真的很特别，很特别，就是没人在乎这些点， 这些点如果真的可笑又可怜，我该怎么改变这局面。 放浪